他的名字叫做真真扎，他耍得一手漂亮的刀法，人见人夸他却从来不说话，他练的功夫是太极八卦，他身上背着一个破烂的包袱，包袱里面是张舅舅的琴谱，传闻棋谱上记载的武术就是这世界上最精妙的功夫。 Hey you MGFU 也自己的金塔自己记住。 Hey you MGFU 也做爱做的事才不孤独。 Hey you MGFU 也自己的金塔自己记住。 Hey you MGFU 也做爱做的事才最幸福。是你上一双满还是别人敬仰的小丑，他纵然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到头来还是有话他说不出口。 K U N G F